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何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十四集。平安夜，单隐生准时到达杜燕里的家里，并送上了所谓的惊喜，结果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反馈。 作为被我包养的人，你只需要做到第一，乖巧听话，安分懂事。我不让你做什么，你就不能做什么。你不能进我的书房，不能在我吃饭的时候发出声音，否则你将被惩罚。第二，随叫随到，守时敬业。当我告诉你什么时间我会在哪里的时候，无论那时候你有什么事，你都必须执行我的命令，在指定的地方等我，这些才是你需要遵守的。今天做得不错。 杜燕里说完，客厅瞬间变得安安静静，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那样。单隐生脸上的错愕消失了，重新占据他脸庞的是漫天乌云。 你， 单先生，你对包养对象的要求是什么？ 哼，你想转移话题？ 当你和某个人签了一份包养合同，或者口头约定了一份包养协议的时候，你付出了足够的金钱，难道你不会要求他乖巧懂事，随叫随到吗？ 那当然，但是我们 签的是一份关于如何正确包养且不惹麻烦的教学合同，那我肯定会把我的想法和理念都告诉你，而你可以不接受，但也没必要一开始就心存偏见，处处抵触。 面对杜燕里这样近乎嘲笑的拒绝和指导，单隐生之前的愤怒渐渐消退了。他承认自己确实卯足了力气，试图去破坏杜燕里的种种包养准则。 但那是因为 赌气而签下一个你不想履行的合同，也许最终会得到一个你无法接受的结果。 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。 杜燕里弯唇笑了笑，这一笑非常的有礼节，他并不想做单隐生的人生导师，所以很快就放过了这个话题。他转身走到吧台，吧台后是厨房的落地窗，窗户外是斜月、星光与草地，是曼妙的夜景。杜燕里打开柜子，指尖在众多酒瓶上慢慢划过，最终挑了几瓶出来放在吧台上。走过来的单隐生纳闷地看了杜燕里一眼，又看了吧台上的几瓶酒一眼。 这家伙想干什么？把酒混着喝吗？ 杜燕里没有理会单隐生，同时他的动作一刻都没有停下来。他从旁边拿出一堆金属制的调酒工具，里面可谓是应有尽有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单隐生才终于反应过来。 你还会调酒？ 只是偶尔玩一玩。你对于包养对象的要求是什么？ 话题又转回来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中途被打断了几次。单隐生现在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已经不太生气了。他扯过一张高脚椅坐下，目光虚掷在杜燕里身后的庭院上，月色迷人，野草幽绿。 还能有什么要求？乖巧听话，长得顺眼。玩的时候放得开吧。 单隐生很肯定，像杜燕里这种装模作样的人绝对不会说得这么直白，所以他更加肆无忌惮。 要在床上能配合我，我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。 杜燕里一边耐心地听着单隐生的话，一边认真仔细地调着酒，然后点点头问单隐生： 就这样？ 这样还不够吗？ 对于包养对象我也有几个要求，刚才和你说的只是最基本的两条，如果你还想继续，我们就来谈谈第三条。 温柔体贴，懂得迎合。 竟然还有， 最基本的两条，你应该印象挺深刻的。毕竟我们已经实践过了。 可真是太他妈的深刻了。 所以接下来的要求，我们按正常顺序来就好。就是我先告诉你理论，你再开始实践。 等等，凭什么？我们签的是教学合同吧？没说我要跟那些真正被包养的人做一样的事情吧？ 说了，合同里写了。 啊？ 下次签合同的时候，记得多看看合同条款。另外，你应该明白一点。 啊？是吗？ 我的命令就是规则，我的给予就是恩赐，而你要做的是接受规则，感激恩赐。 你 被杜艳里这么一说，种种不愉快的情绪如同野草一样在单隐生的心头疯长。他想说话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杜艳里把调酒器里的酒倒进透明的酒杯中，只见那红黄蓝绿的色彩绚烂欢快，与平安夜的氛围可谓十分相配。 这是一杯很适合单隐生的酒，一眼就可以看出来。请。当然，我们的教学合同毕竟不是真正的包养合同，它不涉及金钱利益，我们也不会上床，你更可以在任何时候随意撕毁这份合同。只是在昨天这个时间段里，你已经随意签了一份合同，在今天的这个时间，你确定还要再随意撕毁一份合同吗？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回去吧。你可以仔细的想想，这份合同还要不要继续下去。 杜艳里说完话就转身离开了吧台，不带一丝犹豫。坐在吧台前的单隐生沉默了一会儿，拿起酒杯猛地往嘴里灌了一大口，再转身看了看杜艳里离去的背影，心情无比复杂。 你可真是人渣本渣。 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单隐生慢慢地冷静了下来，他感觉自己竟然有点被说服了。 我找一个人来包养，当然希望他能乖巧迎合，嘴紧听话。杜艳里虽然人渣本渣，但是在包养情人、调教情人上，确实很有他的一套。难道我总是花式翻车，只是因为我还没有杜艳里那么渣？ 那天晚上交谈过后，单隐生就消失不见了，杜艳里也并不在意。 估计单隐生现在正在认真考虑是否要继续执行合同。如此谨慎是正确的，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良好的契约精神。 单隐生只是杜艳里生活的一小部分，他不在的日子里，杜艳里按部就班的工作与生活。要知道总裁可是很忙的，仅仅五天他就出了一趟国，去了两次首都，参加了多次自己主持或别人主持的会议，之后他还要为杂志拍摄封面。不过这算是一件相对轻松的工作，毕竟在一两个小时里，他只需要摆摆姿势让摄影师拍就可以了。说得夸张一些，这甚至是高强度工作间隙里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。封面拍摄地点安排在一栋商业大楼里。在杜艳里到场的时候，所有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，就差给杜总化妆打扮了。杜艳里坐在镜子前，任由专业人士替他整理头发、调整配饰，他自己则安静地闭目养神。半小时后，化妆师轻声询问他：“ 杜总，好了，您看看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？” 杜艳里睁开了眼睛，看了看镜子，没有说话。 他的专属造型师则上前一步，指了指杜艳里扬起的发尾以及太过鲜艳的衣服。 这些都太轻佻了，必须全部换成更沉稳的造型。 站在一旁的杂志摄影师走上来劝说道， 杜总非常年轻，但过去的造型呢总是以黑灰色为主，我觉得其实不必如此，我们完全可以做些细节上的调整，就像现在换个轻快的发型，换点鲜亮的配饰，给杜总一个全新的体验啊，也给读者一个全新的体验，这不是轻佻，是时尚。 杜氏财团那么大，他的舵手不能给投资商和员工任何不良感官，我相信投资商和员工也不会想看见一个太过年轻时尚的总裁。 既然说服不了对方的员工，那么摄影师只能看向杜艳里，想要得到对方的首肯。可杜艳里还是不说话，因为他的每一件事都有专人负责，他的专人说的话就代表了他的意见，他从来不在同一件事情上二次浪费时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